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十四集，谢金兰目光一滞。 我原先还想装装母慈子孝，毕竟姓戴的那个老头有些威势，不好对付。但是我一看见你，就想起那个狐妹子。 萧氏盯着谢金兰，目光冷得刺骨。 你长得太像她了。 谢金兰还是没能忍住，带着怒意道： 男人三妻四妾乃是常事，夫人未免也太善妒了些。 善妒？ 萧氏皮笑肉不笑。 我出身江左氏族，世世代代在朝为官，我的父亲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，谢秉峰那个窝囊废如果没有我，连六品的芝麻官都捞不到。你们男人个个花言巧语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我信了你那个窝囊爹的山盟海誓，才下嫁到谢家。可我不过怀胎十月，他就勾上了你娘。 那也是爹的错，夫人何必针对我？ 萧氏低头拨了拨指甲，脸上的笑带了些嘲讽。 哎呀，谁让我没法子收拾谢秉峰呢？我与他呀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但是你这个小毛孩子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 他脸上的嘲讽愈加浓厚，只是不知道是嘲讽谢金兰，还是嘲讽他自己。谢金兰， 你 从前呀，我心善，好饭好菜的养着你，哼，一根没人要的野草罢了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谁成想你竟然敢觊觎我儿之物，偷书偷学不成，竟然大闹忘清阁，把本属于我儿的位子给抢了。哼，你自己上来找死，就由不得我了。 夏侯恋不怕死的开声。 大夫人，你儿子那熊样你心里没点数啊？那日若非金兰少爷参加作答，恐怕谢氏子弟一个也入不了戴先生的眼。 萧氏眯眼望向夏侯烈，斥道： 哪儿来的野崽子，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？来人呐，给我仗打二十大板。 两个嬷嬷走过来，一左一右把夏侯烈搬到长凳上。夏侯恋两脚乱蹬，在长凳上拱来拱去，像一条砧板上将要被剁成片却宁死不屈的鱼。两个嬷嬷的手跟铁钳子似的，死死地按住他的肩膀，两腿最终也被捉住。夏侯恋这条宁死不屈瞎扑腾的鱼，还是成了任人宰割的死鱼。第一板子落下，夏侯恋大腿上的皮肉像要撕裂一般，撕心裂肺的疼。他彻底丢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的矜持和脸面，气沉丹田，嘴一张，歇斯底里地哭嚎起来。他拿出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哭爹喊娘的本领，又使出了跟着山上村姑唱山歌吊嗓子的功夫。这一嚎像几千只猪同时被杀，嚎到高处终于不负众望地破了音。萧氏有头疼的救急，听了夏侯恋亮嗓子差点没绝过去。 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他受不住了。夫人，你要我学什么规矩我都学，你别打了。 萧氏头昏脑胀地让嬷嬷退下，喝了好几口茶，头疼才好些。夏侯恋精疲力尽地趴在长凳上，屁股上不怎么疼， 嗓子倒是烧得难受。不能硬来，只能曲线救国。夏侯恋仰着脖子说道： 夫人，金兰少爷虽然不是您亲生的，但若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，长脸的不光是他自己，还是整个谢氏。怎么说，你也是金兰少爷的嫡母，若少爷一人有损，您不会俱损，但少爷若有幸攀缠折桂，您必定俱荣。 年纪不大，倒是牙尖嘴利的。 萧氏没有丝毫触动，脸上仍是不变的冷笑。 你给我记住了，就算谢氏要兴，也要是我的儿子金涛金檀振兴谢家，断轮不到谢金兰这个野种。 谢金兰的眸光一点点地暗下去，嘴角扯出一抹苦笑。萧氏重新拿枪拿吊起来。 不过金兰啊，你现在身份确实不同寻常了，你是人家戴老先生的弟子，我等闲拿捏你不得。只是戴老先生乃当世大儒，你若是不懂规矩，岂非丢了我谢家的颜面？人家也会说我这个当嫡母的没好好管教你。哼，今天暂且学学怎么跪，改日再教你别的。 萧氏使了一个眼色，他旁边的两个嬷嬷站出来，把谢金兰架到雪地里。一个嬷嬷踢在谢金兰的膝盖窝上，谢金兰闷哼一声跪了下去。夏侯脸大惊失色： 你们干什么？ 嬷嬷把夏侯恋拎起来按在谢金兰边上。夏侯恋奋力挣扎，可这儿的每个嬷嬷的力气似乎都大得吓人。那双滚烫的大掌按在他的肩膀上，仿佛泰山压顶。夏侯恋咬牙切齿，这一屋子都是老巫婆。嬷嬷扯着粗哑的嗓子开口： 跪，讲究腰杆挺直，两肩平齐，不可佝偻，手贴在裤缝上，不许放在别处。 夏侯恋坐在小腿上，嬷嬷踢了一脚夏侯恋，把他直接踹到雪里，吃了一嘴冰凉的雪泥。 屁股更不许坐在腿上，给我跪好。 干他娘的，夏侯恋简直气得要爆炸，恨不得跳起来和这两个老不死的死磕。逃过了板子，逃不过罚跪，这老巫婆是打定主意要整治他们俩。萧氏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俩，那眼神仿佛在看两只蝼蚁，轻慢又冰冷。 跪满一个时辰，你们就能走了。但是， 萧氏吹了吹指甲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 如果嬷嬷发现你们姿势错了，错一次，加一个时辰。 萧氏进了屋，留下两个嬷嬷坐在廊下看守夏侯恋二人。夏侯恋才跪了一盏茶的功夫，两个膝盖就又酸又疼，腰也酸得厉害，更不必说天已经擦黑，寒风愈发凶猛起来，吹得他面庞冰冷，简直要失去知觉。扭头看谢金兰，他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，低垂着眼帘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他身体不好，一张脸苍白如纸，嘴唇也失了颜色。夏侯恋倒是不担心自己了，转而担心起谢金兰来。跪了一个时辰，这还了得？他这小身板哪还有命在？ 可那两个嬷嬷烤着炉火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俩。谢金兰突然出声了，她的声音很低，有点半死不活。 我赢不了他，我爬得再高，他也能让我粉身碎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